住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谁是张伯驹？这个人在民国时期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叫张振芳，曾经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是因为诗词文物。一般的旧小说中形容才子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普同、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家中的收藏很多都是世所罕见的物品，那都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可说是价值连城。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张伯驹的传奇故事。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张伯驹字嘉琪，号从弼，生于1898年。他的父亲张振芳在清朝末年曾经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跟盐业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以擅长理财而闻名，所以晚年创办的私家银行就叫做盐业银行。虽然出身显赫，但是张伯驹跟人们所想象当中的富家子有着天壤之别。他不仅生活上朴素的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常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丝毫不讲派头。更主要的是在他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矛盾，不真正熟悉了解他的人绝对是百思不得其解。比如他的父亲张振芳非常的保皇，而他却坚决反对帝制。他父亲擅长理财，创办了盐业银行，他作为长子子承父志，然而却大权旁落，并不会打理。但是在一些别人无法想象的地方，张伯驹却别出心裁，心思细腻，令人刮目相看。比如有一年皇宫里要出卖一批旧地毯，到处兜售没人要，拿到盐业银行后，张伯驹说留下来吧，随便给了一些钱就买了下来。别人不理解，说盐业银行要这些破地毯干嘛？原来张伯驹眼尖，他看出了地毯的织物当中家有金丝，于是就叫京剧界的泰斗余叔岩买了下来。 那时于淑妍已经因为久病不登台，家境不太宽裕。等到他请人把地毯当中的金丝抽出来，结果仅仅金丝就卖了3万元，再卖地毯共赚了6万元。而那个时候乡下100块钱就能买2亩地啊。张伯驹的一些习惯行为也很怪，有时候高朋满座，大家谈笑风生，他觉得话不投机了，就坐在一边摸摸下巴，一根一根的拔胡子。有时候到好朋友家去找人，主人若不在他也不着急，一个人能在客厅里等上3小时，也不让佣人打电话去找。一个人在客厅里干嘛呢？仍旧是摸着下巴磕子拔胡子。久而久之，朋友给张伯驹起了一外号，管他叫大怪，他也应声。后来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他给人题写诗词，有时也顺着这个思路署名为张大奇词。张伯驹那家里有钱，但是他不热衷于赚钱，他是富贵人家的大少爷，他根本不会也不屑于去动脑筋赚钱。他认为只要守住家业就行了，一味的钻到钱眼里太俗气。明明人家告诉他应当买公债了，买公债就赚大钱，他无动于衷。人家告诉他外汇的比价有较大的波动，应当抓住机会炒一把外汇，他也听之任之。银行可以发行钞票了，明明可以发行几千万，他只同意自家的银行发行500万。他觉得自己银行里有500万资本，就发行500万钞票，多一张也不发，万一人家储户要兑现，完全能够兑付，不用担心。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傻子办银行嘛，因为任何一家银行发行钞票发行量起码是他们股资的1倍嘛。例如当时的一家银行只有300万的股资，钞票发行量多达3000万，几年利息就是30万。而张伯驹就是惯于我行我素，按兵不动。而且人家办银行多是老板自任总经理，张伯驹是盐业银行最大的股东，总经理却叫吴鼎昌来做，自己当了个总集合。而实际上这个总集合他也不想做，只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在行中做点事儿。好在他有3个得力的干将和助手，杨希明、陈香雪和白寿之。白寿之负责处理他的公文信函，杨希明和陈香雪具体查账。两个人既是他的业务帮手，又是他唱京戏的好搭档，是一组很有趣的主仆关系。这两个人扛着张伯驹的大牌子，查起账来那是铁面无私，认真的很。但吴鼎昌也不怕你查。吴鼎昌此人办事一向认真，又有开拓精神，生活上很严谨，一生不纳妾，从不多拿一个铜板，所以张伯驹对吴鼎昌也很尊重，相处的甚好。张伯驹从来不干涉银行业务，吴鼎昌有什么事儿都来找他商量，他只管点头。 他是个才子，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他有钱，父亲做大官，家里有银行，公子哥就是他的职业。他是个怪人，卖了房子买古画，等人爱拔胡子茬，几十岁了还像小孩子一样躺在地上和妻子耍赖，还是为了买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张伯驹的故事。 张伯驹既不热衷名利和官场，那么他整天都干些什么呢？他有他的生活圈子。张伯驹整日沉湎于诗词书画和京剧艺术之中，所交往的人多为文人墨客，而且多为名士，但闭口不谈政治。他们这些人都是不事生产，整天生活在自己虚无缥缈但自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幻境当中的人。名气大了，社会上的人也买账，有人自会送钱给他们用。他们呢，有钱就花，没钱就借，再不行就卖卖当当，有时当了东西再去救别人。然而生活再窘迫，诗酒菜饭风月场上，他们是不会耽误的。张伯驹跟这些人泡在一起，自然是他掏钱的机会多。 然而这个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却给张伯驹带来了无穷的愉快。张伯驹特喜欢京剧，为了捧角，照应京剧界的人士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他也喜欢登台表演，扯着喉咙唱几段，但是张伯驹天生没有一副好嗓子，坐在台下听他唱戏，第三排以后的人就听不见声了，大家取笑他是电影张，因为电影原来是没有声音的。张伯驹自己也学京剧，而且他学京剧严守传统的要求，下的功夫很深，吊嗓子、打靶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但是他对余叔岩的记忆却是熏陶的比直接学得多。他有时候到余叔岩家一言不发，无论余叔岩是吊嗓子，或与古诗琴诗说戏，或是和友人谈戏，张伯驹都是在旁静听，凑够了时间他招呼也不打就走人，等到他觉得需要直接问意的时候才请余叔岩指点。余叔岩教戏也是很保守的，就是对他的徒弟杨宝忠、孟小冬等人说戏也是很少的，但是唯独对张伯驹另眼相看。从张伯驹31岁学戏开始，10年光景，张伯驹学戏竟多达40多处。他曾经自豪地说，余叔岩的戏《文武昆乱》传给我的东西最多。在张伯驹40寿辰时，余叔岩唱一位河南旱灾募捐义演，上演的是由余叔岩是王平，杨小楼是马谡，王凤卿是赵云，陈继先是马岱，陈湘云是司马懿，钱宝森是张和，张伯驹是诸葛亮的空城计。除了他们之外，还有程继先、魏连芳、杨小楼、钱宝森等，这些人物都是当时当红的名角。演出之后，张世钊特作打油诗一首，写道：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张伯驹的书画知识极为广博，对古代的文物有真知灼见的鉴赏能力，凡遇到珍品不惜倾囊借资，定要收购到手为快。他在购买我国传世珍品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时，曾经将房子卖掉得到220两黄金还不够，又向朋友借了20两，共计240两金才弄到手。当时张大千也想要，因见他已到手不好再张口，同样以收藏家的慧眼和气魄，在张伯驹变卖了夫人潘素的首饰，以40000元大洋购到我国传世书法名作《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后，一个名叫白坚甫的古董掮客受到日本人的雇佣，立即以30万大洋索购。张伯驹断然拒绝，我买它不是为了钱，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万一流落海外，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伯驹怕这些珍宝被暴徒抢夺到海外，曾经缝藏在衣被当中，全部带到了西安。1941年，汪精卫手下一个师长要进行敲诈勒索，突然把张伯驹绑架，扬言必须拿300万去赎，否则过期就要撕票。即使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张伯驹也没有起出卖所珍藏的珍贵文物的念头，最后还是潘素到处求亲告友，花了40万大洋才把它赎了回来。张伯驹视这些文物比自己的命还要珍贵。1956年初，北京市人民政府动员购买国债，邀张伯驹先生出席。他在会上表示愿把珍藏文物出售给国家，以所得款项购买公债。国家文物局听说曾作价20万左右，后来张伯驹同夫人潘素商量，与其用文物钱买公债，不如将收藏全数捐献给国家。后来他们一直珍藏着1956年向国家捐献平复帖等文物后，由当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发的褒奖状，上写着张伯驹、潘素将所藏陆机平复帖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字书册卷、黄庭坚草书等珍贵书法共8件捐献国家，化思为公，足资凯世，特予褒扬。之后不久， 张伯驹又现出了两界，随展子虔《游春图》和唐李白的《上阳台帖》，前者送给了故宫博物院，后者送给了毛主席，据说现在都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将这些珍品献给国家之后，张伯驹在春游所谈里写了他当时的心情：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张伯驹早年曾经有过两位太太，一位是封建家庭父母做主，一位开头关系还很好，由于志趣不投，日久也就乏味了。他最钟情的并与他相携到老的是第三位太太，后来成为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的潘素女士。潘素大家称其为潘飞，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翅迎客。初到上海时，潘素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经大红大紫过。张伯驹的朋友认为，张伯驹和潘素结为夫妻也乃是天作之合，因为潘素的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一般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之人，而潘素的客人多为上海滩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他家摆谱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他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集合，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儿，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当中，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其实查账对于张伯驹也就是做做样子，他到上海只是玩玩而已，结果就撞上了潘飞。两个人可谓是英雄是英雄吧，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拾，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飞就惊为天女下凡。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潘飞当时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做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这半路杀出一张伯驹，潘飞这时改口决定跟定了张伯驹，但是这位中将臧卓岂肯罢休，于是他把潘飞软禁了起来，在上海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他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飞无奈，每天只得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为他在上海也是人生地不熟，对手又乃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了大乱子，他只好去请他的一位好朋友帮忙。那天晚上已经十点了，他一脸的无奈对朋友说：老弟，请你帮我个忙。他把事情一说，朋友大吃一惊，问道：人现在在哪儿？他说：还在一品香。朋友说：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把他接出来。张伯驹那位朋友那时候也是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着天黑开出一辆车，带着张伯驹驱车来到了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卓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飞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紧走人。朋友又驱车把他俩送到了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儿，张伯驹自己也有了主张，赶紧回到北方就算没事儿了。在之后的生活中，潘素对张伯驹是120%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伯驹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 他不公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一些职务也都是虚职，并没有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着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中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他操心费劲的了。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还要从家底儿当中掏点出来贴补生活。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有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上，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来买画。有了这句话，张伯驹这才翻身爬起，用手拍了拍粘在身上的泥，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他是个才子，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他有钱，父亲做大官，家里有银行，公子哥就是他的职业。他是个怪人，卖了房子买古画，等人爱拔胡子茬，几十岁了还像小孩子一样躺在地上和妻子耍赖，还是为了买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张伯驹的故事。 解放之后，张伯驹在北京棋艺社担任理事，还被北京市政协部门推荐给爱好下围棋的陈毅做棋友。张伯驹跟陈毅对阵几局下来，陈毅大过棋瘾，而且发现不仅是下围棋，在诗词等古典文学方面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爱好。一来二去，他们时有诗词唱和，逐渐成为了好朋友。张伯驹夫妇把大批的名帖字画捐献给国家后，陈毅更视张伯驹为知己，请他每周日来家中做客，不仅是下棋，而且畅谈古今，神游天下，有时还一起喝几盅。日子久了，陈毅夫妇请张伯驹把夫人也带来共进晚餐，于是潘素与陈毅的夫人也熟了。碰到陈毅公务不忙的周日，就常常是两个老头一起下棋，两位太太则在一起切磋山水画的技艺。张伯驹夫妇从陈毅夫妇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干部知识之渊博和胸怀之宽阔，陈毅夫妇也从张伯驹夫妇处了解了北京地区文化界和经济界民主人士的种种情况，彼此之间相处非常融洽。1972年，陈毅逝世，张伯驹得知后痛哭一场，含泪写了一副长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义，君生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树尽贤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抗日皆尊祖，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助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陈毅的追悼大会上，张伯驹的长联被挂了出来，而且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使得他后来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追悼会上花圈挽联层层叠叠，也许是因为这副对子自大连长，因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好奇。追悼会上毛泽东问陈毅的夫人：这个张伯驹是谁？与陈毅同志是什么关系？陈毅的夫人在极度悲痛当中，关键时刻还是帮了老朋友一把。他对毛泽东说：他们是老朋友了，张伯驹先生就是那位把中国传世第一帖和传世最古老的画捐献给国家的人。可是张先生从东北回来后年迈体弱，到现在工作尚未落实，户口也没报上。毛泽东听了，随即嘱咐身边的周恩来给安排落实，周恩来同志又安排秘书去具体落实，

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啊啊啊！跳！ 行，还可以，还行。 这史村警长感冒了啊！ 不是，我是考验你能不能掌握这节奏。 哎呦，这个还真不容易呀、啊。 您这配一句就不容易了 啊！ 我告诉你、啊，最最不容易的就是配音演员的语言得有味儿、嗯。 那个我知道 啊， 配音演员的味儿嘛，就带点洋味儿就行了。 洋味儿？ 哎、啊，洋味儿。 什么叫洋味儿？ 哦，你好。 这就是洋味儿。 嗯哼， 嗯哼。这鼻子不通气儿啊，这是。 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是烫嘴了，这是。 你的不动，呼呼呼哈哈哈哈，呼呼哈哈哈哈，呼， 什么呀，这是 干嘛呀？ 什么意思？这是 这个洋味儿叫洋人大笑。 嗯，哎呀，我明白了。您这么一表演呢，还真像一位 配音演员呢。 精神病患者， 得，我成了神经病了。 我说的这味儿不是这意思 啊， 我说配音演员呢， 啊， 凭着他们甜美浑亮的嗓音， 啊， 丰富多变的语言造型，能塑造一个个不同类型的人物。 哦，那有些什么人物呢？ 哎呀，这太多了 啊！ 从英俊少年海因切到绿林好汉佐罗。从流浪者拉兹到大侦探伯罗，从家庭教师简矮到真假医生埃斗，从喜剧大师多比林到黑人统帅奥塞罗，从吉普赛女郎以塞尼亚到钟楼怪人嘎西沃多，从英雄瓦尔特到妓女阿奇普尔。 哎呀，人物倒是真不少。 什么人物都有。 是啊。 阿奇婆什么电影知道吗？ 知道，日本电影《望乡》里的。 谁配的音知道吗？ 知道，老配音演员赵慎之 配的多好啊。 是啊， 特别是最后 啊， 阿七婆跟那女记者 啊 谈到她年轻的时候爱过一个叫竹妹的男人。这地方赵慎之他用了一种苍老颤抖的声音。 哦，哎啊，你是不是学一段给大家听听？ 我学一学。 哎， 好 听听有没有味儿啊？ 哎，好。 哎，后边有点哭声。 哦哦， 我像真的一样啊。 哎嗨嗨，真的阿七婆啊。 从此竹内再也没到这儿来过。后来他和一个橡胶园老板的女儿，一个马来姑娘结婚了。当时对我来说，竹内是我爱过的第一个男人。对男人可不能那么痴情啊。 那也不见得。 我是这么想的，到如今恨也好什么也好全没了。反正是50年以前的事。鬼子小姐，你送给我这条白手巾，看到它我会想起你来的。 难过， 没有 的。现在我们要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了。 你是谁呀？ 我是陈树啊。 你就是那个情报处长啊？ 什么词儿啊？情报处长也出来了？ 有你什么事儿啊？人那时候有谁来维护阿七婆的合法权益呀？ 哎，那倒是， 是不是？ 哎。我觉得，哎呀，这配音演员是得用这种颤抖的声音，那听起来才有味儿。 哎，能够感动人。 是啊。 那也就是阿七婆呀。 啊。 你换个人物，换个年轻的，你就不能用这种颤抖的声调。 那换个谁呀？ 你比方换个甄优美。 啊。 看到杜秋了。 啊。 这味儿。 啊。 杜秋先生。 哦。